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上述行为在法国还是不会吃到罚单的，但是在沃灵顿河岸码头火车站依然难舍难分的情侣可能要被工作人员请到停车场附近去了，那么在那里有一个接吻区进行告别。看来我们还真是不太懂欧洲人的浪漫哦。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莫斯科的禁忌。莫斯科的禁忌呢，是禁止驾驶脏车出行。据报道啊，脏车在莫斯科上路是会吃罚单的，但是罚款金额呢还可以讨价还价。如果你上来就客客气气的塞给交警100美元的话，那么立刻就会搞定，你可以放马走人了。那接下来的这一个规定啊，我觉得就更有趣了。在英国，圣诞节是禁止吃肉馅饼的。在英国呢，法律上就规定了圣诞节不可以吃肉馅做的馅饼。早在奥利弗·克朗维尔时期呢，也就是公元17世纪的时候，这已经成为了法律存在了。那么直到今天，连英国人自己每逢佳节都在以身试法，这项规定也被评为了英国最奇葩的法规，好像只要你不公开的说，其实也无所谓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家里都会养一些像仙人掌这一类的植物，那它们呢有很好的吸附甲醛、释放二氧化碳的功能。但是你知道吗？在美国，在野外砍伐仙人掌可获入狱25年呢。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无故砍伐仙人掌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的，最高可被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所以当你走在66号公路上，看到路旁有仙人掌的时候，记住哦，只许看不许摸。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旅行当中去各个国家那里有哪些奇葩的禁忌，出门之前一定要好好的看一看。看了这些禁忌呢，我觉得不光是对自己的旅行有帮助，而且也丰富了很多自己的常识。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禁忌，我觉得这个禁忌真的是太奇葩了。澳大利亚的规定是周日的下午禁止女性穿粉色热裤出门，这可是法律规定啊，法律规定不许穿粉色的短裤，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粉色控周日下午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才好。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素来以整洁干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但是你知道吗，在新加坡是禁止吃口香糖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新加坡是可以吃口香糖的，但当时呢，因为人们的一些陋习，经常会把口香糖吐在地上，然后呢地上会变得一块一块的黑色的斑块，那政府下了一道令禁止吃口香糖。在新加坡嚼口香糖，在广场上喂鸟，随地吐痰，还有不冲厕所，都会是受到严格的处罚的，大家一定要记好。在我们国家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出门看见谁怀中抱着婴儿宝宝，我们都会上前去打个招呼，然后夸赞一下这个孩子长得是如何如何的可爱，如何如何的漂亮。尤其是当看见萌宝有一对忽深忽深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的时候，更是禁不住要赞美几句。但是你知道吗，在伊朗这样的行为是被禁止的。我们来想象一下，其实伊朗人本身就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而且他们的睫毛也很长，如果是放在小朋友的这张脸上，那就是更好看了。相信国人如果出门的话，会禁不住要夸上几句。但是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伊朗人认为婴儿的眼睛是极为敏感的，父母会认为如果来客出言不慎，就可能会导致婴儿的双眼被挖掉。所以呢，去这个地方旅游，若是看到大眼睛的萌宝，千万千万不要去议论。 定制一种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在我们国家的酒桌文化上，碰杯是很寻常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还要频频的举杯，尤其是晚辈在向长辈敬酒的时候，杯子还要略低于长辈的杯边。但是碰杯这个习惯在匈牙利却是非常忌讳的。匈牙利人在敬酒的时候是绝对不会碰杯的，大家如果去往匈牙利和当地的人吃饭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项，因为当年奥地利人曾经在杀害了13个匈牙利烈士之后碰杯来庆祝，所以呢，在之后的150年之内，没有任何一个匈牙利人在敬酒的时候会选择碰杯，可能这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怀念吧。 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你比谁都清楚真心里伤心，最近感情细腻尽是命运伏笔，你惨惨的泪水熟悉，这一刻我吃了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彤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出国旅行时候去往各国的一些禁忌。这些禁忌有的是很严肃的，有的相对还是比较奇葩的。那接下来呢，我要说的是印度、尼泊尔、缅甸的禁忌。在很多国家或者是民族都有当地的人信奉自己特殊的动物图腾，那么在刚刚我提到的这三个国家，也就是印度、尼泊尔和缅甸，在当地黄牛就是他们的图腾，被他们视为是神牛，是国兽，谁要是敢伤害鞭打他们，那是要被罚款，严重的还是要被判刑的。去意大利旅行，很多朋友会选择去参观教堂，不仅仅是对宗教的敬仰，更是对建筑的一种膜拜。但是去意大利天主教堂参观的时候，游客必须是穿着谨慎的，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不允许穿短裤和无袖上衣进入教堂的。在教堂门口呢，会有警卫和教民来检查，所以在出发的时候就请你记好，一定要带上长袖衬衫或者是其他套筒衫，而裤子呢，一定是要齐及脚踝的长裤。在意大利，除了去教堂要穿着整齐之外，还有一项规定，那就是不许随意喂鸽子。意大利的法律是明文规定的，不许喂鸽子，如若不从，可能会面临高达600美金的罚款。很多朋友看到广场上的鸽子，会禁不住拿起手中的面包屑去喂它。殊不知，如果每一个游客都这样恣意地去喂动物的话，那么对动物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今天我们出门旅行，各国的奇葩规定的最后一站呢，去到的是希腊。希腊国家有这样一个规定，很奇葩，立三脚架的拍摄必须获得官方的允许。爱好摄影的朋友来这里，